微微的红，为了谁痛？因为我懂，所以这么这爱也爱够。不安的手紧握着我，不让我走，爱能多久？错在今生，错在不忍，错在我不信真爱一分。今生为谁陪你落泪，爱怎么会如此可贵？真心相对不求收回，我也渴望被爱安慰。爱给了你，你给了谁？折磨的爱已枯萎，只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余生别再为谁化身情非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锦绣二重唱演唱的《碧城故事》，李天华演唱的《是不是懂不懂》，周一鸣带出的《试着爱我一天》。 一枚彩，可爱。

告诉我你是谁，一说出口我就有一点后悔，我也未免表现得太没经验，虽然早就在等今天快出现，只能一次的初恋。你是谁，日记里我已经问过好多遍，不敢相信转动，在几点钟你会想起我，天黑了人们在移动，音乐有什么相互等待之中，某一刻同时在度过，片刻之中想的能否相同，会记得特别的时刻，我的感

好，这个时段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郑雪儿演唱的《小蓝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。 坚持爱你的信任才有实现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。 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。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。 不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没时间回家，就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日子。周末，我不止会带他们去游故宫。会陪他们逛小吃街，尝尝地道的老北京美味。我不止会带他们看鸟巢、水立方，还会陪他们到国子监，感受胡同。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 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十年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间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又会在某个瞬间，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首先来欣赏黄凯芹演唱的《蝶恋花》。 蝶恋花，翩翩飞舞未归家，每晚会每晚每天仍期望他肯先说话，盼蝶儿不要害怕，片片秋风飘飘降下，蝶恋花终信爱伴飞花，每晚每天曾期望他肯先说话，盼蝶儿不要害怕，爱假装哑巴，每晚每天曾期望他敢先说话， 相信有一天爱会来守护。生的人终将明白，生命最苦是被你对自己的信赖。 我相信有一天 说笑爱 放下了解再放下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， 给一点时间给我一点空间， 休息时间我们再唱一遍， 下来，每天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再多些了解，再多些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。你要轻轻地吹，莫要吹落了我的红蔷薇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孟庭苇演唱的《怎么能》，孙耀威。 想起你的好，离开你以后才感觉你对我多重要，像失去依靠。陌生的人群，分手的街道，却自寻烦恼。他们说你常常问起我，爱执着，却谁都不愿先说出口。 掉一切眼泪，将来回忆的时候再回几枚。 是不爱我，模模糊糊的脸色，我清清楚楚的感受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，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 按个微信，嘿哥们儿，加油。晚上九点刷朋友圈，过年不回老家，得嘞，少不了拉到家里。 广告，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，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。 城区一打理社区民警李国平，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，让大伙办事更方便，生活更安心。 舒心，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。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。 十年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带出的蒸汽和笃林演唱的我的歌我的心，李翊君带出的我为你伤心。 我站在舞台上，想你念你怀念，来不及对你轻轻细诉，用所有的勇气对你说爱你。我的歌 有一段传闻，不过只是为了不断享受更纯熟的吻，是我太单纯还是你残忍？ 来说，只有一种心情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听 多想知道你心中的想法 baby who's the one in your room。天真的心 Yeah.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出发，隔着那的超人，你是地球，我是苍蝇，你是果冻，完美的降落最重要，我换衣服。把你的名字我连害羞都冲垮，可不可以靠近过来说说话，嘿、hey!炸老火，解救你是我今晚大人物。 哎，你们看，超人啊！哎，不是，哎， 就我是苍蝇，你是果冻，完美的降落最重要，我为你补偿。 台公益广告，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目前注意力百力50%，安全指数50%，视线已离。